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遇到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涛。我们在不同的空间，于是我很好奇你此刻的心态，它是关闭的还是敞开的。一见面，我决定用一句月话试探你一下。于是我说，原来你一直都在啊。 想起你又回到从前，星空下交换着彼此的秘密，属于我们的点点滴滴，你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。还记得那首属于我们的歌，熟悉的音符又回荡在我耳边。哦耶，刹那间你的脸忽隐忽现，离别只会加深思念，希望你在我身边。 你原来

再一次也好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你现在的职业吗？你会继续开车，当售货员，做工人，当艺术家吗？其实都一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们都会失眠，都有辛苦，都有埋怨，只希望这些夜歌能让你心情好一点。我是吴卓彤，好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，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卓彤。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卓彤。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难触动你，特别是你刚听完评书、鬼故事和家里家外的那些闲聊天，我很难让你进入到我的音乐世界。但我依然会坚持，每一夜每一夜向你倾诉着一首首午夜的歌，而且我还会在其间流露出自己的片段心情。因为我想，总有一个时候，你会突然找到那种奇妙的感觉，体会到一种无法言表的快乐。这是我在午夜里的一点希望，也是一扇留给你的窗。 盯着蓝色月亮，走在回忆长廊，那一样的月光照过我们，紧握的手掌，问题没有答案，穿了多少个弯，你还签了名在我心上，不能 第一次给你打电话，我听您的夜歌节目已经好几天的时间了，今天给你打电话只想点播一首歌曲，想听王心凌的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，觉得这首歌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写照。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，要全世界注意，只是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今天看你，昨天的你去了哪里？ 在你心里了，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